艺我的古城，倾渠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大家收听今晚的建筑二，我们今晚会跟大家一起去喝茶。不知道在座两位喜不喜欢喝茶的呢？ 我喜欢啊。喜 欢喝茶，你喜欢喝什么茶？开壶普洱给你好不好呢？ 什么茶都好啊，中茶西茶都喜欢。 中茶西茶都喜欢，但是 Stan 会不会喜欢日本茶呢？ 日本茶我都喜欢的。 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即是建筑方面呢，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讲茶室的。因为讲起茶室啊，正即是想即刻喝杯茶啦。但是大家都知道啦，日本的茶道就非常之文明啦，亦都是可以为一种艺术来的，整个的工序啊，整个手艺啊，都是一个拥有深厚的文化的基础。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是不是话同大家深究这个茶道，不过呢，茶室的文化亦都好影响到今日我哋所讲嘅日本嘅建筑嘅部分。其中有一样呢，我諗大家都会听唔少嘅，呢两个字大家听唔少得嚟，又未必了解佢係乜嘢，就叫做茶席啦。咁茶席啦，个茶字点写呢？首先 都好难写， 企人边家个住宅个宅字啦，咁茶席，咁席就係寂寞个席啦，茶席。听起上嚟其实係唔知佢係咩嚟嘅，但係大家又会听过㗎喎，即係对于无论係日本文化，又或者我哋对于建筑甚至係室内设计，都有时会听到呢一个名词。咁所以今日就真係要问一下专家阿 Stan。茶席是咩嚟？ 首先我又唔系专家啦，咁茶席我都系非常皮毛啫。咁但系其实呢个世界究竟有冇人真真正正去完全了解茶席呢样嘢咧？我够胆讲系冇嘅。 哇，系咁即系创造或者系想出茶席呢一个形容词嘅人，应该都理解唔到。 呢个问题十分复杂啊！首先咧，如果真系茶席，你要好確切、好實質咁去解釋，其實係解釋唔到嘅。呢、這個就係本身茶席嗰個最基本嘅其中一個定義，就係、是、其實好難定義。 係啊，因為我哋話美學嘅觀念咧，其實好基於好多樣嘢嘅。我哋話美學觀念嘅前提咧，就係話佢係好多人都能夠共有嘅一種嘅感覺。OK， 咁然後呢種感覺咧係無以名狀嘅，就因為無以名狀咧，所以先要後來要創造一個名詞咧，去形容呢一種美學感覺。咁因為咧佢係美學感覺咧，就係有既有主觀又有客觀嘅部分啦。咁啊，我哋成日都話 taste 嘅意思咧，即係品味啦。但係其實最本意咧就係一條脷嘅味覺嘅問題。 好難量度。 脷嘅味覺，每個人都有條脷嘅，你條脷又唔係等於我條脷，你嘅味又唔一定要等於我嘅味。但係咧，同一時間咧，好食嘅嘢咧，通常十居其九嘅人都覺得好食嘅。咁所以背後就既有一个主观的元素，但亦都有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共通的多少的这个标准。通常美学就是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的。 咁但系都会唔会有些微可以透露一下，究竟系一种点样嘅状态咧？ 即系咩味咧？ 系啦，即系甜酸苦辣咸都总有少少形容词可以形容到啩。 嗱，其中一种一般人去理解茶席嘅方式，其实就会倾向咗一种好负面嘅负面嘅睇法。我哋可能用西方嘅角度去睇美，可能通常都系比较正面啦咁样嘅。或者光明啊，或者系完美啊呢一种。咁茶席嗱，如果最简单就系我头先讲嗰几样嘢嘅相反理论上就已经开始可以进入去茶席嘅门槛啦。 即是又不完美， 又啊好誒唔光明嘅， 係啦，呢啲都可以理解。 講起上嚟，令到我真係越嚟越陰暗啦。究竟係乜嘢咧？咁但係我諗聽眾咧就唔使話即係一頭霧水住嘅，因為我哋節目時間都仲有唔少啊。一陣我哋會再同大家咧講多啲關於茶席，而更加重要係我哋講建築噶嘛。咁茶席呢個思想又點樣可以影響到日本嘅建築，甚或至係依家唔單止係日本建築啦。可能我哋喺香港嘅时候，亦都会有好多建筑啊，或者一啲设计咧，都有茶席嘅呢一种美学观念喺当中。咁究竟呢一样观念点样去应用咧？喺今时今日度咧，咁我谂一阵咧，我哋嘅时间入面咧，咁啊，卓贤兄啦，同埋阿 Stan 啦，再加上我啦，咁啊一齐咧，再同大家可以详细少少讲解啦。咁而咧，我哋今日亦都拣嚟一套嘅电影咧，去同大家去讲下呢一种嘅茶席之余咧，亦都讲下茶室，亦都讲下茶道。咁呢一位可以话系风云人物啊，佢嘅啲事迹咧啊，又好传奇啊，可以话系一代嘅茶圣啊，就系喺日本茶道入面享负盛名嘅千里悠。咁呢套电影咧就叫做《利悠》啦。 利悠，织田信长被明治光秀刺杀身亡数年后，事后他的利休成为信长的继承者，丰臣秀吉的茶道老师。利休通过茶的魅力笼络全国武将，营造茶道最高府邸京都代庵。只不过自从石田三成的势力增强以后，秀吉和利休就开始出现激烈矛盾。先是利休心爱的徒弟忠义因为冒犯秀吉而被赶出行宫并且被杀，之后石田三成向秀吉进谗，说利休对出征朝鲜抱有怀疑。偏偏利休在茶室见到秀吉之时，又偶然讲起出兵朝鲜之事，令秀吉勃然大怒。终于秀吉下达命令要利休离开京都，并将他囚禁在大庭院。这个时候秀吉的妻子北政所写了封信给利休的妻子，叫他劝利休认错，但是利休的妻子回信只是郑重地表示感谢，利休亦不愿认错。最终秀吉盛怒之下命令利休剖腹谢罪，一代茶圣就此云端，但他所创的茶茶万世流芳。 1989年的这一套利休呢，監督就是戚氏何元宏，就是上一集呢我们讲沙丘之女的同一位导演了。又讲返少少，上次讲沙丘之女讲枯山水庭院嘛。咁令我觉得枯山水庭院有少少头先阿 Stan 你所讲嗰种唔完美突然之间令我觉得好茶席。其实因为我哋都知道啦，戚氏何元宏本身佢对于即係一个美学嘅观念艺术上面佢都好高嘅成就啦。咁佢喺花道上面啦，咁就唔喺茶道上面。咁但我諗都喺日本文化咁当中佢都会有涉猎得到都唔定啦，係咪 一定都识㗎啦。 係啦，咁今次揀嚟嘅呢一套利休，咁我知道其实关于利休嘅电影亦都坊间都唔少，日本都拍过唔少㗎嘛。 经常都有。 冇错。係啊，我哋即係譬如近几年都非常之好睇，都非常之仔细嘅出就係2013年嘅一代茶圣千利休啦。咁都系做得好出色嘅作品嚟嘅。咁里面都对所谓嘅茶席嘅观点呢有好细致嘅描述。咁但係呢仲话同阿 Stan 喺咪外嘅傾嘅时候，阿 Stan 就好严肃咁话，唔係喎，但係两者之间对茶席嘅描绘呢好微妙嘅差异嘅。可能可以通过呢啲微妙差异呢去讲述到 Stan 心目中嘅茶席系咩嚟嘅。 嗱，嗰套咧，其实我都非常中意嘅，亦都其实原本咧都想两套都讲嘅，喺唔同嘅集数，咁但系就最后我都系觉得都避免有两套都个故事上比较相似嘅电影嚟讲啦，咁啊结果就舍弃咗嗰套，我都真系忍痛嘅，嗰套真系我拣嘅咁多套之中都数二数三咁中意噶啦， 数一喺边度咧？ 咁讲真就两个导演，日本 一個赤史韓元雲，咁都揀咗兩套啦。如果再揀，揀三套好似太多。另一個最鍾意嘅導演當然就係黑澤明啦，結果都係揀咗兩套嘅。咁公平啲，咁每人兩套啦、啊、但係嗰套呢其實我就嗱講真，亦都係好鍾意嘅，亦都係我嗱、啊、識我嘅人呢都知道，其實我就唔係咁鍾意睇小說。但係呢一套咁嘅一代茶聖千里憂呢，我都特登當年睇完套電影之後特登再買咗本小說，真係睇曬嗰個原著小說。係、啊呢、啊、一套呢喺香港講真我就真係冇乜印象，又冇上過，就反而我知道台灣肯定有上啦，亦都係我諗譬如講緊茶道啊、利憂啊，或者係差值思想，我相信都幾肯定台灣人比起香港人係會熟悉好多嘅、即係比較新啲嗰套嘅一代茶聖千里憂呢，我覺得同差值嘅思想有少少唔同，或者甚至乎有少少違背或者相反嘅裏面所表達嘅，我覺得佢講嘅裏面牽涉嘅一啲設計或者美學觀點呢係計算比較多嘅，係似而家一般都係日本嘅設計嘅一種風格，其中一種表現，咁就好認真啦，計算到好準確啦咁、啊、樣嘅。咁但係呢一套赤史韓元雲裏面嘅利憂裏面所表達出嚟嘅嗰啲差值思想或者美学嘅思想咧，就少少唔同，就我觉得系比较接近我所认识嘅原本嘅差值里边一啲，譬如不完美啊，或者系负面啊，或者系冇咁接受当时大部分人嘅一啲比较正面嘅对于美学嘅观点嘅。 系，应该我哋都仲会讲到差值嘅。不过喺呢一点上面咧，其实 Stan 其实佢带出咗一个点嘅，就系话咧，嗱两者嘅电影咧都讲到利休嘅故事啦，亦都讲到佢喺茶室里边咧使用各种各样独特嘅方法啦，同其他时代嘅人唔同嘅方法去处理茶道同埋经营茶室。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佢认为2013年嘅版本咧系更加着重嗰种追求完美嘅状态，即系我一定要去到某一个 moment 喺某一个时刻达到嗰个刹那嘅完美，就系、是、所谓嘅茶值啦。咁但系咧喺赤史韓元雲嘅版本里边咧，可能更加着重嘅咧，就唔系嗰个客观嘅呈现嗰件物件究竟系咪完美，而系重于咧就系人咧有冇能力，我哋嘅审美去接受呢一种嘅不完美，都系一种状态。即系话，譬如话佢崩咗嘅，OK， 崩咗系不完美。啊，咁2013版可能就覺得啊，我要崩到嗰個角度咧，先至係叫靚嘅，崩到另一個角度就唔叫靚啦。咁但係差值可能原本嘅想法更加着重咧，就係佢崩咗，我哋要接受佢嘅崩咗係佢嘅本身嘅一個狀態。 冇錯， 咁樣嘅時候咧，我哋能夠欣賞到佢嘅美咧，咁咧就係差值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啦。咁所以我哋帶到即係其實都講到茶席嘅思想其中一個重要嘅部分，就係對於對稱啊、完美啊、黃金比例啊、優秀靚嘅物料啊、一定要光滑嘅表面啊、一定要對稱啊、一定要有啲嘅長方形、正方形啊，或者某啲嘅邊形嘅追求嘅一種嘅反叛嚟嘅。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我哋嗱，依家听完，大家可能对于茶席有少少嘅理解，开始入到门啦，开始啦。咁但系咧，嗱，我哋因为都今次所讲呢个重点焦点人物咧，就系千里憂嘛。咁我哋亦都不如试下从千里憂嘅一啲故事啊，又或者即系亦都系跟翻住我哋所带出嚟，今次带俾大家嘅呢套电影咧，再去深入啲，再去讲下，茶席呢样思想究竟系点样嚟，或者系佢点样去营造出嚟。咁啊， 千里休呢一个系喺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一个好著名嘅茶道宗师啦，系嘛？咁啊，日本人叫做茶圣，可想而知，加得个圣字喺度都可以即系睇得出佢超然崇高嘅地位啦。咁而关于佢咧，都系一个传奇人物嚟嘅，因为佢啲故事都系几可以话系好有传奇色彩喺入面嘅。 咁啊，一定要俾阿卓然讲讲啊，因为咧上次咧卓然讲过啊，佢其中一个好欣赏嘅，甚至乎唔知会唔会真系佢偶像嘅，就是、封神守吉。但如果你睇亲呢一个所有讲利休嘅故事，无论电影、小说、电视好咧，通常咧封神守吉都系一个即系负面嘅人物啊，迫害呢一个利休，利休一定系好无辜咁俾佢杀咗嘅。嗱，卓然你点睇先？ 嗱，嗱咁我要讲我嘅 version 啦。嗱，首先咧就利休好多古仔嘅，其实电影里边都呈现得好充足，咁所以我就唔复述啦。咁大家都听过电影介绍啦。不过咧，即系唔好忘记咧，就是、第一啦，就系、是、利休咧其实系介事嘅，即系。今日大阪嘅第二大嘅一个拍咧一个部分啦，系啦，即系第二大嘅部分嘅一个介呢个所谓当时一个自由贸易嘅城市嘅一个嘅成员嚟嘅。咁佢系当地嘅商人嘅集团之子，咁佢系同当地嘅商人集团咧好大嘅关系。咁而咧，我哋话日本当时呢个商人集团咧，其实垄断咗或者经营咗好重要嘅利益，而介市咧亦都系市一个不受任何人管治嘅独立城市咧，系存在喺安土桃山时代嘅前期嘅。咁直到咧信长。去叫做即係收編佢啦，叫做完整地收編嘅時候咧，先至開始進入咗受管治嘅啫。咁去到所謂受吉時期咧，佢築成咗大阪城啦。大阪城同介市咧，今日咧就係現代大阪嘅同一個地方嚟嘅。咁但係當時咧就係兩個咧，就係、是、一個城啦，同埋外圍嘅一個其實係海，即係其實佢有用河道圍繞嘅一個商業嘅中心。咁而咧問題喺邊咧？就係、是、其實呢個介市咧係壟斷咗，都唔係叫壟斷嘅，應該話係。经营为主超过一半大半嘅情况，日本对外嘅南蛮贸易都系佢做嘅，一系就依度啦，如果唔系咧就系九州长崎噶啦。咁啊，以介市系最为核心，因为最近你谂下大阪城落去下边，即系当时最重要的地方下边，其实就系南蛮贸易嘅地方。咁大家如果有印象咧，信长嘅时代咧就好中意南蛮人嘅，运用好多嗰啲咩奇珍异宝啊。咁你譬如即系我话今日饮茶会食和果子系嘛，但系你知道和果子嘅原因就因为有洋果子，就喺呢个。战国时代引入先至会要创造种用日本自己去做糖啊，先至识得去做和果子嘅啫。 咁所以一开始都系讲到顺长系同南蛮人好 friend。 系啦，咁所以然后个问题就系咩咧？喺1587年啊，就即系话喺利休之死嘅之前嘅四年咧，其实寿吉咧正式就落命令咧禁止西方人传教嘅。咁我哋话由寿吉到德川呢个时代咧，两位敌对嘅领导咧，都对呢个南蛮贸易咧系采取一个禁止同埋禁制嘅态度。咁如果我哋话，由寿吉开始，一直数到德川第五代将军咧，其实佢系慢慢由一个所谓开放性嘅对外政策咧，一直去到第五代将军咧，就去到正式将所有嘅贸易咧限制咗喺长期，同埋系严格咁控制。 基本上锁国啦。 系啦，我哋叫锁国政策。咁代表啲咩咧？呢、這个时候啊，1587年到1591年咧，介市咧可以话系一个关键嘅时候，就系要被打击嘅时代。而呢位利休咧，系我哋见到嘅就系一位艺术家啦，或者设计师，或者一位茶圣啦。但同一时间咧，佢都系一位商人之子，同埋地区有影响力嘅人。佢同即系当时嘅寿吉集团里边好多嘅高层都有密切嘅联系。咁所以佢嗰个政治力量咧，其实喺电影里面咧多多少少都有呈现噶啦。咁但系其实咧嗰、那个力量系真实嘅。咁所以佢杀利休咧，对同呢个打击介事咧，我认为有好深厚嘅关系。而敗亦都敗在如此咧，加埋征韓之戰嘅失利咧，其實壽吉對於介氏嘅打擊啦，同埋對於征韓嘅失利咧，亦都係對壽吉成個封神氏嘅政權嘅一個致命嘅打擊。咁所以兩邊其實對佢嚟講係一個兩難嘅，一係就即係面對住南蠻嘅力量，佢就要妥協啦。如果壽吉要打到呢啲力量，而征韓咧贏咪好咯，輸咗嘅話咧就落得一個德川叫做如人得利嘅立場，好似而家嘅歷史發展咁。咁所以我對利休之死嘅睇法就係、是，其實佢係即係整個嘅大嘅格局嘅。演变之后嘅受害者， 咁样啊，又俾你讲得通啦，俾同阿寿吉有少少平反啊。不过咧，呢套戏里边其实有讲好多利休同埋寿吉之间喺政治上面都有一啲嘅分歧啊、冲突。咁但系咧，其实另外咧，如果我哋譬如关注美学嗰方面咧，戏里边其实都有暗示嘅，或者一般嘅史家咧，其实都会觉得系有啲关系嘅，佢哋之间喺美学上面嘅分歧。咁啊，譬如 戲裏面呢一開始呢咪有一幕茶道嘅一個儀式嘅咩，就係淨係呢個李優同埋阿秀吉兩個人喺一個好細嘅茶室裏面去進行一個茶道儀式咁樣啦。其實就係當時秀吉係可以話以李優為佢嘅茶道嘅導師嘅咁、樣嘅情況嘅。咁但係呢你要見到鏡頭裏面呢經常性呢影住秀吉嗰對腳嘅。咁佢對腳有咩特別呢，其實你如果細心啲睇呢佢所著嘅嗰啲叫做譬如叫竹袋呀而家叫做、其實就好似如果中國人嚟講就覺得有啲似襪啦。咁、其實就如果日本人嚟講其實就著咗喺外面，當然再加一對可能人字嘅好似人字拖咁樣或者係一啲鉤咁樣。咁、那個竹袋你見到呢金色嘅。我試問各位聽眾幾時有見過我哋而家香港嘅人無論你幾咁庸俗嘅人都好少人會著一啲金色嘅襪啩，係咪？尤其當裏面有一幕呢就講到秀吉要求李優幫佢起一間叫金色嘅茶室，所謂嘅黃金茶室，就同天皇去進行一個茶道儀式。咁呢一個呢歷史上其實真係有嘅，真有其事嘅。而而家呢其實喺大阪城裏面，我哋之前都提過嗰大阪城都有重建到呢一個咁嘅黃金茶室，擺咗喺裏面天守閣裏面嘅其中一層度做一個展示嘅。咁你亦都可以睇到即係李優同埋秀吉之間嗰個美學嗰個分歧。 係啊，我哋話嗰個金色嘅竹袋都係著名嘅歷史遺物嚟嘅，即係都係日本國寶嘅一部分啦。我哋話即係有嘅，呢個係大家出曬名。咁秀吉中意金色咧，都係出名。 今時今日我哋所講，好似一去到金碧輝煌，都係略帶一點即係俗氣。 不過想咁喎，戲裏邊其實啦，李優咧佢發表嘅討論當中咧，其實佢又唔係話完全去反對金色喎，佢有提過其實佢都覺得金色係有佢可取之處嘅，佢會覺得啊，見到個係真係喺嗰個黃金茶室裏面都感覺到有一種無盡嘅一種感覺喺裏面，可以話金色同埋茶席嘅灰暗呢都兩者兼收嘅。 首先第一樣呢就係黃金茶室係李優有份經營嘅、即係呢個要講，即係雖然係秀吉起，但係其實有長達十年嘅時間呢李優係幫秀吉去經營茶室，佢哋合作關係嚟嘅。就是、第一其二呢就係、我哋去睇返其實除咗係茶室用黃金之外呢，其實當時呢其實之前 Stan 都講過，當時就算係天守閣嘅啲外牆嘅啲部分啦、頂樓嘅啲部分啦，都有用一啲嘅金色嚟做裝飾嘅。咁我覺得攤開嚟講，即係用金色加黑色㗎，即係嗰啲嘅外牆、我覺得係幾靚嘅。 哇，卓然你真係對美學都有一種即係獨到見解，都唔少嘢喎、你、因為呢點解呢，其實呢如果係讀建築嘅人呢，好多時呢即係我在讀書的時候呢已經有一些教授跟我講過，當然一般而家即係現代建築其實某程度都係排斥呢啲金碧輝煌嘅嘢嘅，但係呢我最記得嗰位教授呢同我講過，佢當年去到一個好幽暗嘅地方，其實就係京都裏面嘅33間堂裏面，最出名係咩呢，就係、有好多個有成幾百個金色嘅觀音像喺裏面嘅。咁佢話去入咗去之後呢，佢第一次發覺識得去欣賞金色。金色呢係要喺一個好周圍全部好暗啦嘅情況之下，突然間發出少少嘅金色呢，其實嗰陣時係最靚嘅，但係就唔會係好似譬如秀吉佢嘅室內裝飾咁樣周圍都金碧輝煌，因為金色如果你太多呢即係就係俗㗎啦。咁但係金色最靚嘅情況就係、當周圍都係同佢相反嘅好幽暗嘅情況之下，有少少金色出現呢就係、最靚㗎啦。 咁我哋都想呢即係從我哋討論話金色啊或者啲設計方面呢再帶返去茶席嗰度。因為我哋依家即係好似開始明白少少茶席，我哋話相對於金色嗰種金碧輝煌啊嗰種嘅庸俗。咁調返轉就係類似茶席嘅感覺啦，唔好似我哋有個咁樣嘅印象啦依家。 咁簡單呢， 係啦，係咪就係咁簡單呢，我哋再之後延伸討論落去，就係點解茶席呢樣思想係會咁風行啦，以及係對於建築方面佢嘅影響喺邊度？咁我哋嗱下一節嘅建築議咧，會再同大家去講解嘅。咁呢個時候咧，喺少有地咧，我哋就想播一隻歌先俾大家聽一聽。咁呢首歌就係比較近期啲嘅派台歌嚟嘅，就係由李幸毅啊 Jenny 所唱嘅呢首歌叫做《茶席》，俾大家聽一聽先。 藝我嘅古城，傾渠嘅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大家咧繼續收聽我哋今晚嘅建築二，咁我哋咧頭先啱啱聽完一隻歌，就係李行霓 Jenny 嘅茶席啊，亦都係正正係講出我哋今日呢一集嘅主題，就係想講茶席茶室嘅。 如果要寫茶席咧，可能華語樂壇要揾一位詞人寫，可能林夕係最佳選擇噶啦。原因係咩咧？我哋話茶席思想好重要嘅部分嘅，嚟自一個佛學嘅思想嘅。咁啊，佛學嘅思想裏邊咧，啲好重要嘅觀點啦，就譬如話我哋對時間嘅把握啦。簡單講就係話，如果你要追求美嘅狀態咧，你就冇可能追求長期嘅狀態嘅。即係美麗嘅東西咧，係會消逝， 會凋謝， 會凋謝，會消逝同埋會變化。咁我哋佛嘅觀點裏面，變化係一個好重要嘅生滅啊，變化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觀點嚟。咁如果我哋要處理差值嘅觀點嘅時候，我哋要理解其實日本嘅即係佛學嘅思想咧，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嘅來源。我哋話其實茶室呢一個嘅觀點啦，或者盛行咧，就係話喺室定時期啦，就係、是、其實係安土桃山之前嘅時候咧，就開始盛行嘅。咁但係你話一直一直咧，其實真正嗰個演變同盛行或者關鍵嘅轉折期咧，其實正正就係利休嘅呢一個時期。咁所以我哋話點解利休同呢個茶席嘅思想好重要啊，好大嘅關係啊，或者話點解呢個時候嘅呢個茶室同佛學嘅觀點有關係啊，其實都係喺呢一個 moment 咧。就處於最關鍵嘅一個狀態。 你都點出咗即係呢個茶席嘅其中一啲好重要嘅參考啦，或者來源啦，或者佢嘅特質啊。嗱，如果我講翻電影裏面咧，有幾幕咧都好深刻嘅，亦都係令到我真係好中意呢套電影嘅。其中有幾幕嗱，譬如好簡單嘅有一幕就係利休就揾一個做茶碗嘅一個工匠啊，幫佢做茶碗。咁咧就喺呢一個火爐裏面去拎咗一隻碗出嚟，一拎出嚟嘅時候喺火裏面拎出嚟，嗰隻碗咧通紅嘅，哇！甚至乎係你可以話係發金色嘅嚇，發光嘅。但係當佢擺出嚟，慢慢就係一剔過啊，慢慢幾秒之間咧，慢慢由金黃色或者紅色咧，慢慢冷卻之後咧，變翻去出現翻。嗰隻碗嘅黑色，純黑色嘅碗，呢一個咁樣嘅時間嘅轉變嚇，對於顏色嗰個轉變，亦都係因為嗰個温度嘅轉變啦。呢、這個亦都係茶席裏面頭先卓然有提過嗰、那個時間對於美嗰個咁嘅轉變，即、就、係、是、用美呢一樣嘢係表現咗一刻嘅，同西方嗰種永恆嘅美可以話係背道而馳嘅。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幕啦。另外喺戲裏面嘅一開頭啦，即係可能一般人如果唔熟悉日本嘅一啲歷史或者一啲故事咧，未必會留意到嘅。其實就係一開始，其實利休係接待呢個受吉之前咧，其實佢嗰朝就已經喺個茶室嘅外面嘅茶亭嗰度咧，就係、是、去打理嗰啲咁嘅牽牛花。咁咧，佢就係一開始就係已經先。剪咗一朵嘅牽牛花剪咗嚟，然後叫佢徒弟將其他嘅牽牛花全部就剪走曬佢。咁秀吉嚟到之後咧，你見到佢咧，其實就有少少好似好愕然嘅。咁點解咧？其實咧，如果喺日本傳統嗰個故事裏面都係流傳住，秀吉其實係曾經聽聞利休嗰個茶亭有好多好靚嘅牽牛花，佢就係特登去睇嘅。咁但係咧，佢去到之後咧，發覺咦一朵牽牛花都冇。咁可能其實佢嗰個愕然就係來自佢心諗：哇，利休你唔係嘅話，我特登嚟睇牽牛花，你竟然同我剪曬佢一朵都冇留俾我睇。咁咧佢好似係有少嬲嘅，但係咧當佢入咗去嗰個茶室之後，一打開嗰個咁嘅門啊，嗰個典型嘅茶室嗰個窿仔，一入去之後對正佢。嗰幅牆咧就係、 掛咗一支嘅牽牛花喺度。咁其實喺日本嘅傳統嘅故事裏面，或者嗰個表達出嚟嘅呢，就係嗰種如果是一種靚的東西，其實是不需要多的，只需要一棵就夠，甚至乎如果只是一棵的話，是比起一大片的很靚的牽牛花是更加靚的。 是啊，這裡起碼即有兩件事是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說，剛才說 Stan 講到燒陶器那部分，陶器有個關鍵的特色，就是陶瓷的製作或者陶器的製作，無論你是正話那種燒的做法或者是用搖的做法，你不去到最後一步，你不知道你的成品是怎樣的。所以呢，這個觀念背後呢，就是說我們一定要去到出咗嚟嗰下，我們先至知道過程裏面有任何嘢我們係做錯咗或者做得唔好，或者有成事冇任何知道嘅結果。而呢一點呢，其實非常差值嘅思想嘅部分，我們一定要接受個過程裏面嘅所有東西。如果你唔接受呢，你根本冇辦法接受陶器，因為佢總有各種各樣嘅痕跡啊、滴水紋啊、唔完美嘅啲做法啊，係啊，咁所以呢啲其實係同陶器裏面好大關係，呢個係藝術嘅一門啦。第二個就係話喺茶室裏面咧，仲話 Stan 講咗嘅牽牛花咧，係其實譬如我哋講即上文講花道，但係茶室咧其實唔係淨係飲茶。茶室呢個觀念、呢個 concept 背後咧，其實一個好複雜嘅整體嘅有關插花啦、擺設啦、室內設計啦、儀式啦、肢體動作啦，同埋成個嘅出席嘅種種唔同嘅步驟啦、禮儀啦嘅總結合嚟嘅。咁所以佢背後代表住咧，就係一個人，你係咪上層社會啦，係咪有文化、有知識嘅人嘅代表？咁所以點解我哋話翻翻電影裏面嘅秀吉點解要係咁不斷咁追求？點解秀吉咁驚人哋睇佢唔起？点解要喺茶道里面佢都要咁努力去做，或者要去侍奉天王都要系用茶去做一个咁嘅官方嘅仪式？点解要做呢？其实落落去就系讲緊茶道当时系竞争緊一个所谓文化资源嘅一个重要嘅步骤。你如果你懂得文化资源呢，你就系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去喺文化资源去控制好多嘢嘅人。但系最大问题就系当时嘅文化资源嘅真正高手呢，并唔系秀吉，而系李煜。 嗱，咁咧呢一個嘅牽牛花故仔咧，亦都係同頭先卓然都有提過咧，同佛教嘅思想咧都有關係啊。譬如禪宗佢會講過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咁呢個就係好明顯就係喺嗰個一棵嘅牽牛花嗰度咧，睇到呢、這、一個即係當一樣嘢係靚嘅時候，其實佢已經可以包含曬全世界最靚嘅嘢喺裏面㗎啦。咁而差值，如果我哋翻去啊，差值呢兩個字咧，我哋即係都嘗試去定義下啦。嗱，差是什么呢？差的原本的定义就是讲紧出世啦、离群啦、刻苦啦、简淡啦，在独居啦、大自然里面。咁而直是什么呢？通常譬如话孤寂啊、清瘦啊、凋零啊咁。咁我睇过有一啲嘅，譬如90年代呢，有一位西方人呢都写过一本书，就係、是、呢个 Coran 啊，中文就叫做科人啊。咁佢写过一本专系讲 Wabi Sabi， 即係茶寂呢样嘢嘅。咁书里面呢，佢有提过其实茶同埋寂两样嘢呢，其实是分别代表了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一些的不同的概念的。差呢，他就会觉得是空间性的。空间性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离群或者是一种缺失的状态。而寂呢，就是时间性的。代表的是一些譬如凋谢了或者残旧的一些的状态。而差寂在他的定义，如果一齐这样来讲呢，譬如会用不完全啦、短暂噶啦，或者未完成噶啦，或者系好谦逊噶啦，好谦虚噶啦，或者亦都有少少随机性喺里边嘅。咁所以呢一个差值咧，虽然其实喺日本传统上系有刻意去将佢嗰个确实嘅定义咧系有啲回避嘅。一般人其实日本人系好少去直接去讲乜嘢叫差值呢样嘢嘅，反而咧西方人咧就好即系热衷于点样去俾佢一个好 concrete 嘅好实质嘅定义。 禅宗啊嘛，你一讲就俗噶啦，好啦， 不立文字啊嘛，所以 所以都系嘅，即系我哋要去理解一样嘢，就见到东方同西方可能喺同样嘅一个概念底下有唔同嘅一个研究嘅谂法，可能一种我哋有东方有一种感悟嘅，你要悟出嚟嗰样嘢，而唔系话即系你要define 佢，即係好清晰咁去定義寫出嚟俾你睇，究竟係咩咩咩意思。咁但係嗱，我哋依家叫做相對地，大家都會明白多咗少少喺空間性、時間性上面差值個意思係乜嘢。咁我就想知道得更加多嘅就係呢樣嘢點解會喺日本文化方面咁樣大放異彩啦，可以話係，甚至係去影響到我哋今日講建築嘅時候都會用到差值嘅呢個觀念。 嗱，咁茶席影響建築，咁中間嗰個中介當然就係茶道啦，係咪？咁其實茶道喺日本咧，最初其實如果講中國嘅佛教傳咗去日本，尤其係禅宗嗰方面啦，再加埋譬如一啲道家嘅思想啦，另外就係一啲清淡風格嘅詩詞啦，或者係好清淡風格嘅水墨畫咧，都影響咗日本嘅美學嘅。咁但係茶喺日本咧，最初咧即係由唐朝開始咁樣，即係慢慢傳過去啦。開頭其實喺日本係傾向於接近佢哋直接學返嚟喺中國嗰種比較華麗嘅風格啦，甚至乎有一種鬥茶嘅文化喺裏面嘅。咁但係其實要直至去到大概16世紀，有幾個人啦，譬如川田珠光啦，或者利休嘅師傅武野少勾啦，呢一個派別嘅茶呢，飲茶方式呢，就視之為或者稱之為茶茶啦，即係茶席嗰方面茶。咁呢一個方面或者呢一個風格嘅茶道嘅思想呢，其實就相反嘅，同之前嗰種華麗鬥茶嘅風格，咁就傾向咗所謂嘅我哋頭先主要喺度不停咁講嘅嗰啲比較負面性嘅，或者係幽暗啊，或者係清淡啲嘅風格。咁然後呢就再引申到其他嘅園林設計啊、插花啊、書畫啊、茶具嘅工藝啊，呢啲形成咗所謂嘅而家主流啊，日本嗰個茶道都係即係被千利休所發揚光大嘅嗰個茶茶嗰方面嘅風格。咁然後再去到現代，其實尤其是當即係日本同西方開始有一啲交流嘅時候，西方人特別去喜歡去將即係日本嘅嗰種茶席嘅美學思想去定義嘅時候咧，就係同西方嗰種嘅美學思想咧有一個都幾大嘅分別或者對立嘅。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讲建筑咧，就一定要讲套戏里边咧，其实就出现过都有几间茶室嘅吓。如果你细心睇咧，每一间都唔同嘅，即系我睇到最起码正式利休参与嘅茶道嘅茶室咧，最少有三间啦吓。有啲可能系喺另外一啲地方去进行啦。咁一开头嘅系其中一间啦，即系佢同阿寿吉單對單嘅嚇，去教佢茶道。咁然後另外一間比較明顯啲嘅就係佢同德川家康嚇，亦都有個一對一嘅茶道嘅。咁但係咧，去到個結尾嗰度咧，嗰一間咧，即係當壽吉同佢開始有好多衝突，而去壽吉其實理論上係去嗰間嘅茶室咧，同利休去攤牌嘅。嗰間嘅茶室咧，就係、是、當年利休喺早期特別去為壽吉佢去起嘅一間茶室，冇講過嗰個茶室嘅名嘅，但係佢裏面有提過話，當年其實係壽吉佢同呢一個明智光秀打完嗰個山崎之戰之後咧，就去慶祝佢贏咗之後，咁利休就特別幫佢起嘅。咁喺歷史上咧，如果去有一個咁樣嘅事件或者時代去聯繫咧，好明顯嗰個咧似乎係暗示緊一間真實存在嘅茶室就係代庵啦。咁而呢一間咁嘅代庵咧，再對比翻戲裏面嗰一幕嗰個茶室場景咧，我其實就去過嗰間而家仲流傳住嘅代庵。咁我對比過啲相同埋啲圖，其實真係差唔多。我諗都有起碼有 99% 都係照返而家存在住嗰間嘅代庵嚟到起返嗰個第三間嘅茶室嘅。 咁大家亦都可以呢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啦 ,rthk.hk, 喺我哋第五台節目建築二入面呢，今集呢我哋亦都有一啲嘅電影嘅截圖呢可以俾大家睇到啱啱呢 Stan 所講嘅茶室或者係呢個代庵嘅一啲嘅相片，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咁睇下 個茶室究竟係點樣啦。繼續咧請阿 Stanley 再去講翻呢個茶室嘅文化啦。好啦，咁我哋頭先都講到咧，即係茶席呢樣嘢，可能喺茶室嗰度我哋可以見得到啦。咁但係我哋跳出茶室啦，咁我哋如果講緊依家嘅我哋見到嘅一啲建築，會唔會有人亦都將茶席呢一樣嘢去應用喺生活喺角落嗰度咧？ 嗱，咁如果用茶席去講茶室或者茶室以外嘅建築咧，咁首先譬如一般嘅利休嗰派嘅茶室風格，都會叫做即係所謂嘅草庵茶室嘅風格啦。咁呢個草庵茶室嘅風格，正正就係同茶席嘅思想有比較大嘅關聯啦，或者係接近嘅。咁一般你會睇到，譬如戲裏面見到嘅，其實除咗唔只係最尾嗰幕嘅代庵，其他嘅所有嘅戲裏面見到嘅茶室呢，基本上你都會見到，譬如係嗰啲木啊，都係素木啦，冇上色嘅，甚至乎係有啲岩岩沉沉啊，或者係比較素面嘅梁柱嘅框架啦。咁而譬如屋頂呢，一般嘅草庵式嘅茶室呢，都會用茅葺啦，即係用一啲茅草去起嘅。咁但係呢一個代庵呢，佢就係用另一種嘅，就叫齒葺，咁都係一啲木瓦嘅鋪面嘅，咁都係會比較清淡嘅。咁而戲裏面亦都見到茶室裏面嘅牆呢，基本上係黃色嘅泥牆咁啦。咁如果再細心睇呢，亦都會睇到，甚至乎牆面上面呢，就有一啲好似一啲草啊，或者係其實喺現實裏面就有一啲可能稻草嘅一啲嘅切碎咗嘅稻草嘅一啲碎片啊，咁樣喺個牆面嗰度見到。甚至乎呢，你真係去到現場睇嗰個代庵呢，你會見到呢好多灰黑色嘅好似污糟嘅情況咁樣嘅。咁其實呢，嗰啲係相傳呢就係利休，有啲人話係利休佢發明嘅呢一種咁樣嘅特別將嗰啲咁嘅土牆呢喺個面嗰度加咗一啲嘅物質，就係將呢啲嘅物質染呢啲有少少即係唔係好整齊，有少少好似污糟咁樣，造成一種呢古舊嘅感覺。咁呢一個呢亦都係所謂嘅呢一種草庵式風格，尤其是利休嗰類型嘅茶室呢好常用嘅。咁另外一種就係、是、如果你見到嗰啲窗呢，其實用咗一種好特別嘅情況嘅。一般如果我哋做牆，咁喺個牆上面，譬如如果你土牆本身呢，其實就唔係話就咁你可以凌空咁樣去批一啲嘅泥土，一啲濕嘅泥土喺上面嘅，咁你係企唔穩嘅。首先呢，就係要用一啲木啦，或者係竹嘅框架，喺個做一個框架，然後再喺呢個框架嘅內外兩邊呢，就先至搭一啲嘅泥土上去嘅。咁利休呢亦都相傳由佢去發明嘅呢一種風格，就係點呢，就係喺個窗嗰度呢，佢做個窗咗呢，就唔係話喺幅牆上面嘅框架直頭喺嗰度開一個窿，而係框架呢就係連續性嘅，但係呢就係只係漏空咗某一啲嘅地方，唔搭一啲泥上去。咁但係呢漏空嘅地方呢，仍然見到嗰個咁嘅木或者竹嘅框架留咗喺裏面嘅，咁嗰個呢就係一個窗嘅情況啦。咁呢一種咁嘅情況呢，就係好似一種即係一種好自然嘅，唔係一種刻意營造嘅，亦都俾你見到一啲原本嘅一啲痕跡咁樣嘅風格。咁呢啲咁嘅草庵式嘅風格呢，亦都可以話同呢個茶席嘅嗰種美學有一啲嘅聯繫啦，時間性上面嘅殘舊啦，空間上面好似有一啲嘅殘缺啊，或者係一啲殘破嘅狀態，呢啲都係影響咗呢一種咁嘅草庵式嘅風格嘅。 我哋又返入去我哋嘅生活入面啦，譬如阿 Stanley 係建築師啦，咁依家就算香港我哋好多人譬如屋企裝修咁樣先算，咁都有啲人都未必鍾意金碧輝煌，有時都鍾意一啲可能比較淡雅一啲嘅，咁或者係希望自己生活有品味一啲嘅。啱啱聽完我哋講完茶席咁可能好仰慕啦，咁會唔會可以喺呢個我哋話室內設計方面亦都 塑造或者营造一种茶席嘅感觉喺度咧？ 买啲嘢翻去整下茶席先， 有冇得买 咁样嘅茶席咧？我就即系叫有少少嘅兴趣啊，研究过好耐啦吓。咁而我自己咧嘅屋企咧，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咧，就充满咗呢个茶席嘅感觉思想里边嘅。 俾几张相我哋睇下先。 呢个我谂就暂时唔好啦吓。咁但系咧，点解我觉得我屋企咁有茶席嘅感觉咧？就系咧，有啲咩人系最适合？去做呢種茶席嘅感覺嘅咧，就係咧窮人啊嘛，係咪？因為我亦都係個窮人， 好啱喎 嚇，係咩嚇？ 咁可能我已經好茶席啦。 咁但係窮人咧就真係其實係冇得選擇之下咧，必須要茶席嘅。就係咧，如果你睇翻戲裏面嗰個茶室，其實真係空溜溜，乜都冇，啲嘢又殘舊啦。咁但係咧，當然嚇嗰種咁嘅日本嘅去到安土桃山時代嗰種咁嘅茶席，其實。唔係俾窮人去用嘅，窮人係另一種嘅。咁而茶席喺佢哋嚟講咧，可能係你要有得選擇嘅，先至係叫茶席嘅。有得選擇，你係有錢嚇，你可以做到金碧輝煌，而你特登唔做。咁咧就為之差值啦。你冇得選擇之下咧，嗰啲唔係差值，嗰啲叫貧困啦，係啦，冇錯。 不過嗱，我唔係講笑啦，即係又認真啲翻少少講佢。就算話我哋一個空間乜都冇嘅，即可能係我係窮，可能會好多嘢都唔定。咁但係我話乜都冇嘅時候。又表唔表達到差值呢？即係我諗差值唔係話家徒四壁或者係一個乜都冇嘅嘢咁就叫做差值㗎嘛。總係可能係咪需要一啲嘢去點綴，或者係真係咪要游啲墨水上去嘅牆度，令到佢好殘舊，即係咁樣咁先至可以做到差值感覺呢？ 点做可能真係要问 Stan， 不过经营上面呢你会见到其实 Stan 讲咁多呢都讲嘛，你要做到茶席嘅感觉呢嗰、那个人系要有经营嘅，即系你一定要做啲嘢嘅，有一阵时呢做得太多或者太完美又被人批评，做得太少呢又 feel 唔到，咁做得多同做得少嗰、那个功夫呢其实正正就系、是、今日叫建筑师啦，或者叫设计师啦，又或者系茶人啦，又或者系做美学嘅人呢永远都要处理嘅问题。因为从事美学工作或者文学或者艺术都系唔系问题系你识唔识做嗰样嘢，而系你几时几多咁嗰一刻你嘅取舍系点样做？每一次嘅取舍嘅结果出嚟就系断定出嚟嗰件事物嘅高低。咁你见到正话，我最深刻就系听讲嗰个竹嘅窗，佢讲即系点样去本身个设计系咁，然后特登唔做一啲嘢，等佢留空佢，然后最尾又做翻。原本嘅功能，咁其實依一個一出一入、一增一減兩個取捨咧，就已經斷定咗嗰件事嘅高同埋低。咁我認為，即係茶席點解係一個美學思想，而唔係一個貧窮嘅代名詞咧？其實就係因為嗰樣嘢中間係有經營嘅。啊，咁依一個可能就係我哋即係建築業成日講關於建築咁耐嘅最重要部分。 嗱，其實講茶席就即係可以有無數唔同嘅方法、唔同嘅理解都得嘅。但係咧，我譬如咧，我根據住阿卓然所講咧，即係打蛇隨棍上啦。呢一種咁嘅差值，其實某一個角度呢亦都可以睇到，應該係要介乎兩者之間啦，嗰種咁嘅狀態，又唔係完全嘅冇秩序啦，完全嘅隨機，但係你係要有一啲嘅心思呢要擺到落去，但係嗰種心思呢又唔可以去到即係計算到太刻意，一刻意呢太刻意呢有個太字喎、啊、咁就好明顯就已經違背咗茶席嘅咧，即係茶席佢係要有時間同空間嘅缺失，但係亦都唔可以話去到太極端，乜嘢都冇，咁就係茶席。如果係咁嘅話，其實所有嘢都係茶席，我哋講嘅所有嘢其實都冇意義㗎啦。 要翻返去阿 Stan 咧，佢其實佢俾咗啲資料，我哋其中一個咧就係正話嗰位外國學者佢寫 Corin 佢講啊，佢話 imperfect。impermanent 同埋 incomplete， 佢用三個 in 嘅即係再去講，就係佢唔係有一個詞可以形容，反而係一個詞嘅相反，即係佢唔係用一個形容詞可以講，就反而係依個所謂嘅狀態嘅相對。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如果我哋用佛家道家觀點，其實唔係一個填滿一嚿嘢，而係話一個空嘅一個 抽空， 係啦，點點 個都可以係咁講嘅。 所以我覺得係佢依個定義其實都幾準確，我自己覺得。 咁我哋嗱短短嘅差唔多一个钟头嘅时间去同大家去即介绍啊，或者系同大家一齐分享茶席嘅呢一种思想或者呢一种嘅美学嘅观念。咁我哋咧开始其实已经去到我哋呢一个日本建筑系列嘅尾声啦。咁我 我哋下一集咧就会系最后一集去讲一啲日本嘅建筑啦。咁跟住再之后咧就会有个总结嘅。咁我哋下一次又会讲一啲咩嘅建筑边个方面咧？ 其实都同茶席有啲关系嘅，我哋会讲茅葺嘅建筑啊，茅葺即系茅草嘅屋顶建筑。 咁今次系真穷定假穷？ 嗰啲咧，我相信应该系比较真嘅穷嘅。 好啦，咁我哋下一次咧都会带一套电影咧俾大家嘅。咁呢一套电影咧就系1958年嘅游山节考啦，咁就系咧由木下惠介咧监督嘅。好啦，咁我哋今日时间真系差唔多啦，下一个礼拜一晚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约定你，再见，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